千三百零七点，跌七十九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3344点，跌四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5.84，瑞士法郎0.915，加元1.338，人民币6.97，英镑对美元1.304，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6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48.09美元，卖出2049.06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系为中国东南部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星期日酷热，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个星期中期骤雨较多。依家嘅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喂，思芬。 喂 ，Kitty 啊，今个星期周末有情人，不如讲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咯。不过你惊唔惊冇咩好讲呢？ 唔系啊 ，OK， 净系听你女朋友点解可以引得到你都够听啦。 今个星期六晚，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芬、崔杰同主持嘅《周末有情人》，题目系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啊。 诶，讲笑咩？喂，讲埋先啦，喂。 On a Saturday night。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同无理敏感时刻。 嚟到星期五晚的敏感时刻啦，直播室入面依然都有我摩莉，还有就是敏大人。 Hi, hello 摩莉。 是啊，电话入面有 Kitty。 Hello 敏大人 ，Hello 摩莉。 你好啊，今天我哋照样地咧都在呢个冷知识的 battle 大赛，暂时就是我是最少分的过嚟嘅。 都唔係嘅 ，Kitty 係最精靈嗰個嚟嘅， 係啊係啊，Kitty 真係好精靈， 係 啊。 嗱今日啊，咁又係邊個出題先啦？ 等我出題先啦， 好， 好。 首先呢一條題目咧，我講明先啦，就即係佢真係好冷嘅，個知識冷到咧， 係 就係唔知你哋有冇聽過咧？ 係 外星人有聽過啦， 有， 但係唔知道有冇聽過咧？咩叫麥田圈咧？ 有。 咁你嘅認識嘅阿莫咧，認識嘅麥田圈 係 咩嚟啊？ 有個説法就係話，根本上世間上面嘅人係唔可以一夜之間整一個咁樣嘅圖案喺咁大規模嘅田入面，所以係外星人整落嚟俾地球人，我想講香港人俾地球人嘅一個牽使，但係到而家我哋仲未拆解到。 好 ，Kitty 咧 ，Kitty 咧，你覺得麥田圈咧，我俾三個答案你，係點樣形成嘅咧 ？A是人为的， 是 B 是外星人为的， 是 C 是自然形成的。 我估 C 是自然形成的， 是啊，因为如果有人做的话，那些人说是外星人做的话，那些人就会跳出来说不关他们事，是我整的，这样从来好像没有人这样说， 即是他要认叻走出来， 是啊是啊， 暂时没人认 这个就一阵间再谈论一下啦。好啦，那我今天的条问题就是 最新啊发现嘅麦田圈啊， 嗯， 系个咩嘅图形嚟咧？ 哇， 好冷啊！呢个知 识而家越嚟越偏，我哋估佢唔到。头先仲心谂 yes 仲有一分嘅时候， 原来嗰啲都唔系问题嚟噶。 Kitty 你拣先定我讲先啊？ 我都系 估啊，我估嘅咋？钻石型， 钻石系边只戒指嗰啲啊？ 唔系真系一粒钻，系钻石戒指，真系有个嗰啲咪切割型六角嗰只咧。六角嗰只 倒转梯形咁啦， 系嗰啲 系咁啊 ，Kitty 咧， 我想问一下咧，之前见到嗰啲麦田圈咧，有冇话通常系咩形状噶？ 通常咧嗰啲 好似秘密花园啲 friend 咁咧， 都会有啲圆形嘅组成嘅， 有啲星 咁，但系大家去点样去理解佢咧？咁有啲人就话哦，嗰啲应该系一啲启示嚟嘅。咁有啲人甚至话外星人俾我哋嘅启示啦，咁有啲人就话其实系数学嘅工程方程式嚟嘅，即系等于外星人咧同我哋要有啲嘢可以联络到啊嘛，咁譬如H2O 啊，或者呢个 A square 加 B square 等于 C square 嘅吓，呢啲咁嘅不自定理，咁啊大家都明啦咁样吓。 系，咁我估浪漫啲，心形。 咁佢又过分得滞，佢又过分得滞。你觉得唔系？反而我想问啊 Kitty， 外星人点解要突然间要向我哋写个心形 咧？心 如果根据传闻嘅说法，就系佢想留一留啲言俾我哋嘅话， 唔系我觉得唔系外星人留低噶嘛，因为我头先话 自然嘅 留低噶嘛。咁头先问大人，我问佢嗰个背景资料嘅时候，就话啊，以前好多都系圆圆地噶嘛。咁所以心形咁啊，个顶又有圆圆地啦， 半个圆半个圆咁样。 系啦，所以好正路啊呢个谂法。 觉得心心都系个几何嘅图形啊， 咪咯。 嗱，咁不如我开股啊！嗱，就系咧喺原来喺今年咧5月28日咧， 好近嘅啫， 系啊，即系最新 几个月嘅 最新一期，好似 最新一期 流行嘅麦田圈咧，就系咧成日喺呢即系呢个国家度咧会揾到麦田圈嘅，就系英国啦， 系 即系最早期啊，都系喺佢哋嘅。咁就有一笪地方咧，就系叫做威尔特郡嘅，咁咧佢哋就发现咗一个咧麦田圈，而呢一个麦田圈嘅形状咧，就好似一个新冠病状嘅病毒。 吓，你讲真噶？系喎， 我俾阿莫莉 啊，系啊，真系好似噶，即系一个圆形，跟住再分支咗好多好似橡筋出嚟嘅圆形咁样 噶，系啦。 总之就系新冠状病毒嗰个样咯。 系啦，咁啊呢个 真 系 有牵屎喎。 系啦，咁所以我哋一阵再，其实真可以开一集噶。到底你觉得系外星人啦、啊，系人啦、啊，定系自然形成嘅咧？咁可以真系可以长谈嘅。咁、但系我讲一讲呢一个咧，喺即系5月28日咧发现到啊，喺英国嘅麦田圈咧，咁佢就有咩特色咧？佢除咗似一个新冠病毒啦，即系我哋而家成日喺新闻睇到咁样噶啦。 呢个形状但系好难人为，我觉得 呢、這个 系你谂下，咁样甩甩突突。 呢個粒粒突突，即係我哋要講咧，即係佢咧就有個圓形嘅，圓形入邊咧又雕空咗咧，就有六個圈啦，有大有細咁啦。咁但係呢個圓形出邊咧就有一啲好似新冠病毒嘅嗰個冠啦， 嗰啲分支。 咁但係係分支有長有短咁樣嘅喎， 嚇。 咁又即係佢唔係咁點講咧？平衡嘅，佢你覺得佢有少少似嗰啲鬼口水咁樣嘅咁樣嚇咁咧。咁其實咧，佢有一個網站咧，即係有一個網站咧係專去collect 啊，即係集合咧啲麥田圈嘅消息嘅。咁最近咧，就呢個網站咧就叫 Temporary Temples 咧。咁咧佢咧就登咗咧呢一個新冠病毒嘅麥田圈出嚟啦咁樣啊。咁咧雖然咧嗱，如果你去找这个英国的威尔特郡呢、你未必呢可以找到这个即有很多人用 Google Map 呢喜欢去看看自己屋企是怎样啊这样的嘛。 因为太新所以 Google Map 应该就未看到。 未看到太新。 未看到但是呢 根據呢個網站，佢有條 link 俾你 click 翻入去 Google Map 咧，佢已經係即係拎咗去嗰個位置啊，係嗰塊田，佢拎咗去嗰塊田。咁、但係嗰塊田咧，雖然咧就冇呢個新冠病嘅麥田圈，但係就有其他啲軌跡嘅。嗰啲軌跡咧，我俾望你睇下，好似係一條路軌咁樣噶。 咦，係喎，見到啊！ 嚇，嗰啲就係已經係睇到噶啦，咁樣咯。咁但係啲人話咁點解有麥田圈咧？如果你揀係人為嘅咧，咁佢嘅動機係乜嘢咧？你哋有估下啦。 如果係人為啊，恐嚇自己嘅恐嚇唔同嘅地方，話俾你聽，你小心啲啊！我咁大規模嘅都可以解啲圖案出嚟。 係啦，咁Kitty覺得咧， 我估啊。我估系咪如果人为嘅系咪应该对佢个土地有啲保护嘅作用噶？ 即系你觉得系神圣嘅咁样啊？ 或者系咪对于佢个麦田嘅营养会好啲？ 麦田营养会唔会好啲？我就唔知啦。但系咧，呢啲麦田圈咧，即系好奇怪噶。通常喺啲欧即系点啊？西方国家，例如即系美英国啊，英国最多啦，即系美国啊咁样啦。咁好少系话喺中国嗰度发现噶。咁但系如果真系发现咧，佢哋通常就会喺一啲咧古迹啊，即系例如嗰个 Stonehenge 咧。即是英國咪有一 個石堆嘅，圍住圓形嗰個咧附近咧又有成日見到嘅。咁嗱，我哋我唔敢揣測人哋嘅心意啦，但係咧只要有呢啲麥田圈咧，遊客就會好多嘅。嚇、啊，呢、這個唔係其中一個原因咧？ 會啊，我都想去睇下人一世物一世，睇下佢究竟有幾咁巨大啊嘛。講到咁巨大， 咁今日嗰個問題就係最新麥田圈到底係乜嘢 icon？你哋两个都估唔到啦， 估唔到，系啦，咁啊，一首歌翻嚟之后咧，就到我出题啦，好冇？ 人成熟后最想调皮一下，或间中幼稚一下，完美好年华，誓约不变化。成年人用领呔塑造优雅，用钻石去抬高身价，是我想要吗？得不到可惜吗？回望那时天真小伙子，点起一根烟，只想吸引注视，率性地表演，有谁在意？怀念那天逝去的幼稚，亦向风浪里走过，就似经历成长的一波。真诚最是赤裸，越抹地记越惹祸，原谅我只不过是个简简单单小孩一个，愿我可间中失真去做错，至少这刻快乐过。点起一根烟，只想吸引注视，率性地表演，有谁在意？怀念那天逝去的幼稚，亦向风浪里走过，就似经历成长的一个，真诚最是赤裸，越没避忌越惹祸，原谅我只不过是个简简单单小孩一个，愿我可间中率真去做错，至少这刻快乐过。 得没法改过，成就今日成长的一个，蹉跎岁月太多，越是卖力越惹祸，回望那刻醒过，做个简简单单小孩一个，愿我可抱紧初心去活过，至少此刻我是我。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无理敏感时刻。 一首歌时间回到嚟啦，继续咧敏感时刻的冷知识啊，到我开题啦。今日咧我就想即系根据第一集嘅时候问大人就教我哋个电脑啦，嗰个掣咧究竟揿咩啦？ 呢个叫 option 嘅呢个掣， 我就好好奇关于呢个电脑上面嘅嘢，今日又考下大家。知唔知道呢个电脑一出现嘅时候 ，send 出去嘅第一个嘅信息系咩字呢？ 即是你说有史以来啊？ 是啦。 哦。 嗱，我讲俾你听，嗰阵时系呢个 系咪数目字嚟噶？ 唔系英文字嚟嘅。呢、這个佢几时 send 出去嘅咧？就系1969年。 1969 年系啦 ，send 出去 系啦。嗰阵时 宇宙啊？ 即系 send 出去，譬如当我 send 俾问大人咁样。咁当然，因为嗰阵时仲未有电脑噶嘛，只系有一个嘅电脑嘅前版嚟噶嘛。咁嗰阵时咁，当然梗系 send 俾自己啲工作人员啊嗰啲啦。即系总之咁样传递信息啦。第一个字，呢、這个字咧好关电脑事嘅，我哋经常性咧都可能会用到佢嘅。 哦，经常 系啦，或者会谂起佢，联想到呢个字嘅。 即是用电脑的时候联想到这个字， 联想到这个字的 command 不是到 Kitty power 不是，好了，再缩窄一点范围给你们估啦，那这个 Apple Windows 是不是有没有脑瘤的，不是我啱一定啱的Apple 都不是， 哇电脑不是 Apple 的 Windows 的了， 好啦，咁呢个字系关咩事呢？就系、是、当我哋要打密码嘅时候，你就会联想到嘅字嚟嘅。 吓 ，password 啊？ 唔系，三个英文字母， 三个英文字母 可以开估噶咯。如果你哋想我开估， 开啦开啦，费事啲听众好闷啊。 log in 个 log 字啊。 L-O-G 是啦，咁原来嗰阵时咧，因为咧喺1969年嘅时候，佢哋就研究啦，有班研究生，咁就参与呢个网络啊，一啲嘅计划，咁就谂住咧 send 呢个 log in 呢几个字上去，就系呢个史丹福大学入面，点知咧？但系其实最即系实质嚟讲，佢只系 send 到 L-O 两个字嘅啫，因为未 send 到 G 字嘅时候咧，佢已经 end 咗机。咁啊，跟住之後咧，再問大家啦。咁咧，其實咧，即系而家網絡上面咧，成日都話有好大容量嗰啲噶嘛。咁跟住咧，呢、這個我資訊俾大家嘅。跟住呢個嘅網，呢、這個咁大嘅容量入面啦，根據啊幾九年前咧，佢又講佢話，原來色情資訊咧係佔咗全世界三分一嘅搜尋網絡。 呢啲我一啲都唔奇啊， 三分一喎、啊， 我真係唔奇喎、啊。佢話二分一。我都覺得不奇怪、 啊、 因為我知道色情資訊呢、是網上的生意當中真的可能佔了成半 嚇、啊、是啊，咁跟住佢又講咧，佢話咧，如果呢一個嘅裸女嘅相咧，更加係有80% 點。 哦， 系啊，即系占咗嗰个人网络。 唔系啊，我最近有一个朋友，佢男仔嚟啦，就未曾只有女朋友噶啦，咁咧佢咧就我谂佢会 私人嘅時候咧，就去睇呢啲50% 嘅資訊， 三分一 嘅資訊咯。 點解你會知嘅？ 因為佢有一日咧， 食飯嗰陣時俾你及到。 唔係，我覺得其實佢喺方剛我都有佢啦，係咪？佢話俾我聽，佢話俾全世界聽啊！佢話佢收到一個勒索嘅電郵啊，就話佢睇住呢一個資訊嘅時候咧，佢因為佢冇冚到個 cam 啊嘛，因為我今日都冇冚到個 cam 咁有好多人就睇住個電腦咧嘅時候咧，就即係點講，自己去幫自己去尋求快感咯，咁就俾人影咗咯 嚇！咁呢度直頭即係 Black Mirror 嗰個， 係啊 ，Black Mirror 叫咩名啊？嗰集叫咩？我唔記得咗， 我唔記得啦。但係之後我成個劇情都記得，就係因為佢咁樣俾人勒索 佢殺人啊嘛。 係啊係啊，佢打劫啊，做啲犯法嘢，跟住就打人啊、殺人，跟住到最後咧，佢都係供咗條片出嚟嘅喎。 哦，係啊，咁其實咧，我就跟住我個朋友就講話，我冇錢俾噶啦。咁如果你哋咧見到網上我喺呢度， 你幫我檢舉佢啦。 我嗨緊嗰個樣啦，你哋唔好介意。跟住我就好冷靜咁同我呢個朋友講話，你唔使擔心啦。我又唔想，我即係我覺得佢係拋你嘅啫，佢真係冇事， 係因為佢實在太垃圾太多人啊嘛，唔知佢一個人。 因為我覺得一定中啊， 係 即係我諗所有男士唔係咁所有啦，大部分男士啦嚇，應該多過30% 男士啦。如果佢哋能夠上網嘅咧，佢都會做呢件事。 嗱好啦，咁我快速問多條問題啦。頭先問大人咧就講咗就係呢個 webcam 啊嘛，問下大家。你知唔知道 webcam 咧呢一樣嘢咧係點樣發明出嚟 ？web 係啦，即係點樣去令到人哋伸延到有 webcam 呢樣？ 咁以前嗰啲特務嗰啲筆嗰啲電嗰啲鏡頭咯， 又未 或者紅啤啤啊嗰啲咯，我嚟睇屋企嘅姐姐嗰啲咯。 係 Kitty 咧？ 電話鏡頭係咪應該有電話鏡頭先啊？ 唔係。 我唔知道， 好 估唔到， 开估第一部嘅 CCTV 啦，系真系啦，问大人有一份喎，今次真系， 我临尾讲咗句四个英文字啫， 最近 CCTV 嘅嘢咁啊，因为原来佢话第一台嘅 webcam 系几时发明咧，就系1991年嘅时候，英国剑桥大学喺茶水间嘅时候设置呢一部嘅 cam 嘅，咁原因咧呢部 cam 咧当时只系方便你远离呢个工作地点远啲嘅呢个嘅。茶水间嘅人士可以见到，茶水间冇人啦，咁我快啲过去整咖啡啦。开头个原意系咁嘅啫，跟住之后咧，最后咩？因为当时因为太慢啊嘛，佢其实都只系截录紧一啲嘅影像嚟嘅啫。咁之后啦，平均每分钟只系影到3张相，之后就演变到而家我哋嘅成日见到嘅 webcam 啦。咁啊，一个新闻翻嚟嘅时候咧，就到 Kitty 开题啦。 来自一位拥护10年忠心的观众，难道只可当你最强后盾，不可胜却最后和偶像抱拥，唯有讲请珍惜我，这般的我人间都不太多，若我走出你剧本，失去什么？你可想过？很想我继续崇拜你，像我俩的神寂寞，真的不敢讲价太多。能间中真的给你班喜欢过，谁敢再贪爱何？成为你密友。人的戏码，难道深交暧昧动情分不清楚吗？还是得意的你暗地害怕，底牌一串再没。 人，纵坏你吗？唯有讲，请珍惜我这般的我，人间都不太多。若我走出你剧本，失去什么？你可想过？很想我继续崇拜你，像我两臂神寂寞，真的不敢讲价太多。能间中真的给你翻起半过，谁敢再贪爱我？成为你密友是最没有用补助，就算不肯爱我，别再将关爱作给我。爱的未尽的恋歌，来唱吧，完美地下堕。我当然盼你截住我，结果可会碎落满星火。我这般的我，人间都不太多，任你打伤我什么都有 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8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81宗属于本地感染，另外有大约50宗初步确诊个案。本地个案之中，49宗同之前的个案有关联，其余32宗源头未明。新增患者包括一名在港泰护老院工作过的薄扶林检疫中心工作人员。卫生防护中心话，佢未必喺检疫中心受到感染，要再做调查确认。另外，大埔墟街市有鱼档兼职员工确诊，直销中心 Star Global 群组再有人确诊。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早前确诊嘅一名印佣，除咗曾经去过湾仔、铜锣湾同北角嘅外佣公司宿舍居住之外，上個月25至29號亦都曾經去過銅鑼灣禮頓道一座大廈居住，但是當局未找到業主。本港再有新型肺炎病人死亡，威爾斯醫院一名86歲確診女病人晚上離世，至今本港累計47名新型肺炎確診患者死亡。呢名病人本身有長期病患，上個月27號因為肺部感染同大便出血入院，其後病情持續惡化，至到今晚8點幾離世。政府宣布將會推出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市民不論是否屬於高風險群組都可以接受檢測，預計兩個星期之後開展。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有關計劃的做法要符合幾項原則，包括保障私隱，讓本會在最短時間內在本港銷毀。林鄭月娥又說，抗疫工作需要市民諒解、支持和配合，否則事倍功半，強調今次是人命攸關，希望社會不要陰謀論，更加不要破壞中央和特區的關係。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撰文批评美国一些政客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治制度，蓄意歪曲并且全盘否定近50年来中美关系的历史。他说中国政府已经全面指明立场，予以坚决回应。杨洁篪说，美国一些政客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初步干涉其他国家内政。他說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是歷史和人民的選擇，得到14億中國人民的衷心擁護和支持。他要求美國一些政客立即停止將疫情政治化，將病毒污名化。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27246點，跌14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340點，是跌8點。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75， 日元 106.04，瑞士法郎 0.916， 加元 1.339， 人民幣 6.973， 英磅對美元 1.302， 歐元對美元 1.176， 澳元對美元 0.71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61。 倫敦金每盎司買入2029.99美元，賣出2030.92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星期日酷热，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个星期中期骤雨较多。依家嘅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个星期的题目是，如果要为家人煮一餐饭的话，你会煮什么呢？ 我会煮蒸蛋、煎薯饼、绿菜和蒸鱼，因为我的家人喜欢吃。 逢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 Chan、 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无理敏感时刻。 时间翻到嚟啦，咁啊呢度继续都系逢礼拜五嘅敏感时刻冷知识嘢，咁啊我头先又开题啦，问大人开咗题啦，而家到 Kitty 啦， 好啦，咁我呢一个咧就是生活篇嚟嘅，睇下你哋生活小常识够唔够啦。我之前都有听过人哋讲嘅，但系咧就唔记得咗个答案，所以咧可能你哋都有啲印象。 生活小常识同所有答案都系 系。 但是又冷冷地的，你們有沒有用石子來煮東西吃的呢？即譬如你燒東西吃就會用到石子、啊、 有， 那石子呢不是有兩面的，其實它雖然是銀色啦，但一面呢是靚一點的、嗯、一面呢就是瓦面來的。那我曾經呢即有人說過就說、哎、其實石子呢是不是有一面是應該向出的效果會特別好的、嗯、你們有沒有聽過這個說法先？ 有啊，我哋嗰阵时有做节目嗰阵时有研究过呢样嘢添啊，系啊， 咁跟住个结果系点咧？ 我唔记得咗晒，太耐，我唔记得咗，我就系记得有讲过话有一边嘅受热能力系强啲嘅，但我唔记得咗令定系瓦色嗰边。 即系讲完之后，你都唔记得咗嗰卷石纸系点用系？ 系啦，即系证明其实对我嚟讲呢样嘢唔系好重要。 因為 我比較少煮嘢食咁樣， 唔係同埋我其實包住佢熟就得啦。我唔理佢幾時熟。 但係我就見到一般人都係拎嗰邊向出邊嘅喎， 都有瓦色嘅係咪？ 都有瓦色嘅。 有冇咧？係咯， 係咪？ 我都唔記得。 即係你喺街度即係譬如我哋去外國嚇，咩嗰啲炸雞咁樣，好似拎嗰啲 係。 我真係咁，我可能錯噶嚇，可能我印象係錯噶。 佢知係。 咁問大人就覺得應該令面向出就會好啲。咁啊，莫莉啦。 咁我就瓦色嗰邊啦。 好啦，咁啊，根據博士所講咧，佢話 個博士係咪 Kitty 博士？ 係啊，係啊，呢個真係真係等我睇下先，佢係成大物理及材料科學系副教授啊，鍾志源博士就講嘅。嗱，佢咧就話 拎喂拎係咪會反光啊？ 佢射翻火出嚟， 咁係咪會射翻冇咁冇咁熱㗎？係。 哇！啱喎，敏達人一分喎，你直頭講咗個原理出嚟咯喎。 其實好簡單嘅啫。 敏達人今日爆蝕喎，連攞兩分喎。 你睇下嗰啲太空人咧，佢哋點解即係點可以 keep 到自己入邊嘅體温啊？就係因為或者唔受出邊嘅熱氣，咪就係因為佢閘住反彈。 咁樣啊？係喎。我哋有陣時而家咪有啲話薄嗰啲嘅 皮啊皮啊， 係啦，或者嗰啲褸咧又話咩專去雪地嗰只咧，個品牌咧後面你記唔記得有啲銀銀地色嘅嘢噶？ 嚇，佢咪就係反彈 個外套， 佢又唔想射到你太熱啊，佢又唔想能係咪咁樣？不過你揾阿博士解釋翻 啦，成大博士。 嗱，敏大人個解釋咧係啱嘅，但個答案咧係唔啱嘅。點解會發生？佢話咧。石子瓦面的反光度呢就真的没有光面那么高的。瓦面那边的反光度呢就 80%, 光面呢就 88%, 即是光面反得多一点。换言之呢就是说瓦面反的光呢就会比较少一点。向住热能这样即是那面呢它就会吸得多一点热因为它没有散得那么多。所以其实瓦面向出呢就是会比较快熟一点 的。不是但是那個 point 是其實你是想它快熟還是想它保溫是兩回事啊不過你你給博士解埋先解曬㗎啦 嗱佢就話呢如果你想啲嘢係快熟啲即係快啲譬如你BBQ 粒住個番薯咁樣你想佢快啲烤熟呢咁瓦面個反光因為少啲呢咁向住能源即係出面啦向住能源呢就會吸熱吸得多啲嘅咁所以呢就應該瓦面向出咁但係呢其實亦都有啲石子係啦石子嘅廠商呢佢有講嘅佢話其實呢都差唔幾嘅啫即係 80% 同 88% 都差唔多嘅啫咁 5% 就算啦我啲師奶都要分到啫有時底褲都分唔到底面 只要入面啲嘢食唔係窿咗就得㗎啦 不過係冇錯 就係如果要博士嚟講就嚴謹啲嘅 啦 5% 就可能多好多㗎啦對佢哋嚟講 係呀咁即係下次如果你想快熟啲呢就瓦面向出囉 好 喂但睇唔出瓦面原來反光得 5% difference 咗喎 8% 不过不要紧我们煮得熟的东西吃就可以了。好了跟住之后 Kitty 之后讲完之后敏达人一暂时有两分我是零分Kitty 都是零分。 零分。 敏达人今天爆蝕所以今天又再到敏达人开题。 喂那我继续讲麦田这个又很难的。你知道麦田圈呢就是其实是点讲呢就是在田里但不一定是麦田的即是它可以很多田这样的。但是你等先你知不知道古代的时候啲人发现麦田圈之后呢改了个什么名字呢帮麦田圈。 哇 这个真的很难的这个很难的。 古代人啊。 是啊古代人啊 外国的古代人定是 古代人 是啦、啊、西人啊即是西人啊 改了什么名 字、啊、一个字的不是 五个字的中文翻译、 啊、我还想着说迷宫添因为呢外国人咪有啲呢成日好鍾意攞啲草嗰啲呢或者有啲生到成个人咁高嘅树呢跟住整成一个迷宫咁样玩㗎嘛。 你喺呢一个方向諗就啱㗎啦。我首先要讲啦、你我俾啲 tips 你再諗下。但你諗下你作为一个古代人你无啦啦呢就发现起一身之后呢就唔係话一长白雪冚住你个你明啦就係自然咁啦。咁你就发现咦点解有人好似圍住，即係你未必有個航拍 shop 俾你睇噶嘛，你就係知道，咦有啲 就剷停咗， 停咗咁樣， 有啲繼續凸起， 好似俾人收割咗咁樣嚇，咁所以咧，佢哋咧就 神奇的乜乜嗰啲係咪？ 就係同收割有關嘅，係啦，就係乜乜收割者咧。 即佢哋覺得係咩人嚟收割呢？ 哦，哎，我估 你估 ET 收割者， 好 Kitty， 晚間收割者，因為你話佢瞓醒之後嘛。 两个都唔啱，好，再去俾多次机会你，好近噶啦，好近噶啦， 系，你我近定 Kitty 近啊？ 两个都近喎、啊，你哋都系谂紧一啲鬼鬼怪怪啊嗰啲嘢咧， 啊，咩神秘收割者，匿名收割者，仲有啲咩？ 乜乜嘅？ 隐形收割者。 哎呀，你真的好近啊！俾多次你哋讲啦， 等等再 俾啲时间，俾啲时间，俾啲时间。 但邪恶啲嘅，邪恶啲嘅， 邪恶啲嘅。 魔鬼。 哦，和你攞到分啦，就系、是、魔鬼收割者啊！嗰啲古代嘅人咧，佢见到麦田圈咧。佢咧就以為咧係啲魔鬼派人嚟收割啊！ 亦仲要因為夜晚啊嘛，朝頭早唔見 啊嘛，係啊！咁呢個名係咪好浪漫？ 浪漫過頭先 Kitty 話心形嘅心形嘅麥田圈。好啦，咁啊，敏達人咧就已經俾咗呢一個關於麥田圈底嘅問題我哋，一首歌之後咧，再到我問你哋問題啊！ Red gold, did I just find treasure? The way you move, I swear it's hard for me to measure. Right, left, can't nobody do it better. I can teach you, baby, don't fall under pressure. Focus in the lead without a follow. Cash is shaking for you, I'm a spark it for ya. One minute you would do your best, Rosa. Now it is in euphoria. To the right. Drop it low, can you do it on the floor, girl? Take control, girl, I know you see the goal, yeah.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I like it when you push your dream, but you don't get so ready. Roll the dice now, don't second guess it. Get what you get, you want it, but don't want it. Put your team shit, get it, get it, get it. When you drop a low, can you do it on the floor, girl? Take control, girl, I know you see the goal, yeah.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I like it when you 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无理敏感时刻。 到礼拜五晚咧，永远都好似好兴奋，一打钟嘅时候好兴奋嘅。好啦，又是报一报个答啱嘅率先。 系 敏达有两分，系啦，今日到我一分，今日到 Kitty 咧，即系平时最鬼精明嗰个咧，反而零分。 系多谢你哋成日让我啫，敬老啫。 唔关事，唔关事。麦田圈嗰个真系好正嗰、那个，我真系完全冇谂过你问嗰个问题。咁我又問一啲咧 hit 啲嘅嘢，雖然咧， 即係你覺得麥田圈唔夠 hit 咯？ 唔係啊，因為你講緊啲關於文化歷史嘅嘢嘛，咁我就講啲關於奧運嘅嘢，咁啊啱 仲有得搞咩？ 係啦，就係冇得搞，佢又轉咗去有機會轉下年啦。但係講翻呢個嘅東京奧運先，咁啊關於佢嘅一啲嘅冷知識。 佢嗰個嘅吉祥物係係啦，就係咁嘅樣又俾阿文蘭睇下先， 好似超人咁樣噶嘛， 係啦，一個紅色 貓貓仔超人咁樣， 我知啊，我知啊，因為嗰陣時咧，佢有俾啲唔知好似小學生投票定係點樣嘅， 咁、哦、你有份投 幾 set 嘅？唔係，嗰陣時我有睇報紙啊，跟住我都係諗住投呢個嘅啫，所以我記得佢點 俾。咁、哦、你好開心啊！咁其他有啲咩俾人投噶？除咗啲，呢只係好靚，我覺得 係 啊， 呢個好似波音戰士咁樣，即係戴住個頭盔咁樣，一隻藍色，一隻粉紅色咁樣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 另外嗰兩組我唔記得，完全爭好遠嘅。 係咪啊？嗱，我就想講咧 ，Kitty 今次咧，即係咧挽回一勝啊！ 嗯， 佢直情連問題都幫我問埋。 哦， 系咩？佢都估啱埋啊！ 但系佢点样？系咪系咪经过民选出嚟啊？定系 委任咧？跟住佢就话，原来2020年东京奥运会嘅吉祥物咧，个决策权咧就唔系话喺嗰啲嘅选委会入面嘅， 系即唔系人都唔系功能组别 嘅，都唔系嘅，系啦，真系民选，但系个民选亦都有分嘅，真系净系喺小学生嗰度嘅啫。咁咧就话咧喺2000多份嘅东京嘅奥运吉祥物嘅作品入面。咁跟住首先咧就係呢個嘅籌備委員會就選出咗最後三強，即係呢個2000份裏面選出三強啦，跟住再俾全個日本嘅小學生去投票，咁就以一班一票嘅形式去投出嚟嘅。咁咧好啦，咁啊最後尾咧就 班一票啊，咁即係比例代表制嚟嘅，即係唔係人頭計哦。 系啊， 咁有啲学校多啲班咁样噶嘛，有啲少啲班咁。 系啊，系、okay, 跟住佢就话啦，呢、這个咧就系、是、亦都系咧历年以嚟最少年纪去公投嘅奥运吉祥物嚟嘅。咁、佢就话咧呢一、這个咧就系、是、有200万票入面咧，佢系得咗10.9万票而胜出嘅吉祥物。 咁啊点啊？他朝君体也相同，未也言其。 系啊，最后都系延期嘅。好啦，咁啊，跟住呢个原本啊，2020年东京奥运入面咧，原来咧系加咗5项嘅新嘅运动嘅项目落去嘅。咁咧，跟住之后就俾其中一个，即系你哋即系估唔估得中啦？系啦，其中一个。 咁 我哋又知。 滑板。 劲啊！ 好劲啊！佢梗系谂住日本睇， 系系咪啊？ 唔系， 佢就话咧，你讲， 你讲啊！ 国际奥委会咧入面咧就宣布咗啊，原来咧滑板咧就成为咗呢5项新增入去奥运入面嘅其中一个运动嚟嘅。 其他四 项啦，系啦，其中四项你哋又估唔估到啊？再俾你估。一個你一定估唔到噶啦，運動攀登協會，咁佢咧亦都早前都公布咗咧，就係呢個新加嘅運動就係運動攀登嘅比賽啦。好啦，跟住之後 攀石嗰啲啊， 係啦，之後咧都關呢、這個日本入面嘅佢哋自己嘅文化或者佢哋活動事嘅運動事嘅 打機， 唔係電競， 哎呀唔搞錯， 柔道 唔係噶以前。 有到， 唔係我 不過咧，佢哋係佢哋有時咧唔會雙撲啊嘛。 喂，唔係， 因為佢有時會俾人 vote out 噶， 係 即係如果嗰排唔興就變咗唔係奧運項目噶啦，但係興翻又會係噶喎。 係好啦，女近啦 ，Kitty 頭先講嘅女近啦， 遊到嘛佢啊， 唔係遊到，亦都唔係雙撲，仲有一樣嘅。早排有电影，系啊，搵到人又多一分啊！ 唔系，算啦，俾嘢同阿 Kitty share 啦。 佢就话，因为咧，原来咧呢个源于冲绳嘅，咁咧原来超过400年前已经有呢个嘅武术噶啦。咁亦都非正式嘅统计咧，全球咧系有2300万名嘅人去学呢个空手道。之后啦，另一个咧就系棒球，棒球咧系再次登入呢个奥运嘅比赛项目之一嚟嘅。最后一个啦，就系呢个叫做。滑浪啊，因为平时就叫滑浪风帆嘅，咁、我哋香港人就比较叻啦，系啦，咁啊而家咧即系只设有咧呢个短板嘅项目嘅，咁好啦，咁啊之后啦，快速讲埋啦，呢、這个选手村。入面咧就已經起好咁滯噶啦，咁咧佢哋咧即係早前喺一月嘅時候咧都俾大家去睇過入面嗰個嘅房係點啦，張床因為環保嘅時候就設計咗一張床，嗰張床俾你估究竟係點樣嘅咧？嗱，環保嘅，關環保事嘅， 環保 係啊，關環保事嘅， 綠色嘅， 唔係 太陽能， 即係用咩物料啊？意思係用咩物料咧？ 石。 石唔系石，唔系石， 竹石， 唔系石， 分隻真係幾環保㗎喎、哦。 我諗住涼啲嘛，散熱嗰啲。 但係又唔係你又容易同人割隻啊？環保啊， 係。 嗰啲 發 竹炭。 唔系好，唔系我都唔系。如果你用天然嘅嘢咧，其实你斩好多落嚟嘅，又唔系环保嘅。 系 咁即系点啊？但系如果你用 分解得容易啲嘛，我谂住 系咯。但系你点讲？但系如果你用胶嗰啲咧，又系唔环保嘅。 唔系， 好啦，开股。原来2020年东京奥运选手村采用嘅厂咧，特别设计咧，就系因为全部都系用纸皮制作嘅纸皮厂嚟嘅。 哦， 因为佢都有讲，佢就话根据咧呢个嘅纸皮咧个好处就 系用过嗰啲纸皮啊。 佢应该呢个唔系用过嘅，但系佢就用纸皮去制造。 系， 咁佢就话咧，因为咧啲纸皮点解咧，就因为佢轻啊，容易移动。咁、亦都咧因应咧可以就系呢个重量嘅关系咧，即系按照呢个嘅运动员再搬咗张床去边度啊咁样啦。佢就话呢一个嘅运动结束咗之后咧，佢亦都可以循环再做啊，所以就十分环保。 即系开嚟做厕纸啦咁。 不过有啲人咧，即系有啲嘅日本嘅网民就会觉得，喂，话晒都即系咁大。大城市啊，你攞啲紙皮俾人哋瞓，會唔會寒酸咗啲啊？ 唔會喎，你得晚都係瞓嚿冰啫嘛。如果你去嗰啲係咪北極啊酒店， 咁啊係，咁啊所以就呢一個奧運嗰張牀。是紙做的床嚟嘅，咁咧今日咧即系就公布成績啦，敏大人咧就大獲全勝， 你哋讓我啫， 攞得最高分咁啊！我就同 Kitty 咧都又係 勁老啊！你哋次次都 係各不即係嗰啲咩打成平手， 不相伯仲， 打我。 系下个礼拜五再同大家玩过呢个有冇唔系，再同大家玩过呢一个 搞错咁 事啊！冷知识嘅，拜拜。 地上有裂痕。长街很敏感，洞洞铁石并无丁点痛心，云雾太深，摩天都市连亮灯也很暗，抹杀仅有的方向感。大厦正下沉，繁花将再生，就像拒绝灭亡，生命力强人同绽放斗缤纷，越过黑夜走更近，自身心中青翠树林，沿途有你的足印，任事情再坏，珍惜这片原始生态，天高地厚小火种没蔓延，别无限千余晒，寻觅同伴笑着虚艾，绵羊躲开猛兽，万物就这么分好与大，任问题再大，看守这片原始生态，人群爱水亦静，天空亦静，完美的境界，回归一生最初，没有染没有受讨债，可以吧，带着这颗心，明日已是花花新世界。冬月那组群，寒风中抱紧，望着岁月漫长，虚度亦无憾，平静对抗凶狠，受过冲动的教训，那天清风吹散密云，同行有更多足印，任事情再坏，珍惜这片原始心态，天高地厚小火种没蔓延，别无限寻觅同伴笑着虚艾，